时间太慢，日夜担心失去你。 Yeah.

权利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再续。 都老了吧。 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远地爱着我，千言和万语随风掠过，不知道为了什么。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远地千言和万语随风掠过，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 OK， 谢谢。 直到视线。